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哲学对谈嘅节目。上个礼拜咧，我哋已经开始咗我哋呢几集嘅一个系主题，就系讲咧系正义。我请咗系中文大学系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嘅副教授周宝松博士咧，同我哋咧系谈呢个问题。上一次咧，宝松，我哋其实系讲得系好即系激烈啦，因为咧，我想系要仍然系追问落去咧，系公义啊、公正啊呢啲咁嘅呢个概念里边咧，系攞出到底啊，系其实根据乜嘢嘅标准先可以定嘅，系嘛？我哋觉得系我哋讲过咩叫系惩罚性嘅就系公义，或者同埋一个分配性公义里边咧，我另外有感觉就系、是、你讲嘅所谓社会平等啊，所谓竞争平等里边咧，都啲好唔系好安乐嘅嘢，因为咧，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就话我譬如我出嚟系基本上系一个系即系比你聪明啲嘅，呢个根本上唔公平嘅。我喺一个唔公平嘅一个出生里边讲授，点解要求公平啫？或者咁讲授，即系话咧，我理解到所谓我哋嘅公义呢个概念里边讲，似乎咧就要系更加深入去讨论，就话系要理解到系可能系人系乜嘢啦，人权系乜嘢等等嘅问题咧，系咪咧？我希望阿宝松就再同我哋探讨嘅问题。 好啊，好啊，好啊！上次我哋倾得好激烈啦，咁今日我哋继续去探讨呢一个问题。其实我都有两个概念啦，其实我哋要区分清楚嘅，尤其喺所谓社会公义呢个范畴入边，就系呢个慈善同埋公义，就是、我哋叫 charity 同埋呢个 justice 之间个区分。香港或者中国人好多时候会觉得咧，慈善系一个咩概念咧？就系、是、你见到有啲人好惨，即系处境好惨，就是、譬如我哋提及嘅有啲人好穷。或者有啲人處於一個飢餓嘅邊緣，你去幫佢。我哋用一個廣東話講就係、是、幫你咧就係人情，唔幫你就係道理。係 啊， 係 啊。 呢個意思即係話，其實做慈善咧就係、是、一個自愿選擇嘅行為，就唔係你嘅道德責任嚟嘅。係 啊， 但公義係另一個好唔同嘅概念。 我再差佢講就係因為咧，大部分香港人覺得，我中國人覺得咧，呢種係種施捨。 系啦， 譬如话大灾难等好啦，啲财主佬咧就话得系要派米啊、派嘢里边咧，因为施舍佢后边嗰个理论就话呢嘢你唔应该得嘅， 系， 所以我派俾你哋， 系， 咁所以咧令到我而家香港有感觉就系咧，大部分人觉得咧就是、其实福利里边咧实际上系万不得已。其實咧，我哋依個唔係有權要求咧，係社會或者政府俾我哋嘅，係希望咧係社會係施捨俾我哋，因為咧我哋其實好似無能為力啊，好似我哋係弱勢社群裏邊嘅嗱。我知道咧，當然社會公義嘅概念裏邊係其實係超越咗用你諗法啦。但係其實再進一步諗下，依種咁嘅所謂嘅施捨慈善嘅呢後邊嘅係背後裏邊啊，係同埋而家社會公義呢個問題裏邊啊，係涉及到咩問題可以解決咧？ 咁樣講啦，即係譬如啱先我哋講施捨呢個概念咧，其實佢又有一個隱含嘅前提嘅，係就係、 是、 你所擁有嘅嘢咧，就已經係我所應得嘅。 係， 所以譬如我手上有1000蚊。我見到有個乞衣，我施捨10蚊俾佢。嗱、呢個咁嘅概念先係嗰1000蚊本來就已經係屬於我，因為屬於我，所以我有絕對嘅權利咧去支配嗰1000蚊。所以我幫佢咧就純粹基於同情心，就唔係我覺得我有個道德責任去幫佢，或者我如果唔幫佢咧，道德上面就係錯嘅。呢個係一個所謂慈善或者施捨嘅一個咁樣嘅諗法。但係我哋講社會正義或者社會公義嘅時候咧。是另一個概念，就是話，如果你唔咁樣做咧，本身就係錯嘅，就係、是、唔應該嘅。咁所以其實再深入都去問呢個問題嘅時候，譬如喺香港都有啲人覺得，有錢人去做善事，其實佢背後有個意思就係佢所講嘅有錢咧，就已經係佢應得嘅。但係如果我哋正式再追問落去問呢個問題，就是、因為有錢人之所以有錢，其實佢喺一個特定嘅制度之下所得到嘅，譬如香港嘅一個咁樣嘅市場嘅模式，或者一個税收。如果你要唔能夠只能夠停留一個個別嘅案例，然後你要問落去就係整個嘅制度本身係咪合理 的？但係我哋咁講嘅喎，補充，我覺得我係多勞多得。我肯譬如話，我點解我要係要能夠有咁多能力去賺錢？因為我諗到嘢，我肯做嘢，我有個即係要努力，咁我賺到錢咯。因為事實上咧，你都睇到近世裏邊講喺講係社會啊、民主啊呢啲社會公義嘅理論背後嗰種嘅預設啊，譬如講洛克裏面講啦。 就如果我哋人冇一個所謂嘅個人嗰個所謂嘅 property right 啊，呢個就係我哋嘅 私有 財產制裏面講就冇人要做嘅噃。我你唔係覺得最公義嘅社會就好似一個係共產主義式嘅社會，就係、是、每個人做嘢都其實咧係唔理佢嘅大小，唔理佢多少，裏面都一樣平均嘅去佢哋嗰個係處理噶嘛。 啱，呢度引申咗好幾個問題，但我哋先由你先提出一點出嚟先。譬如多勞多得，其實香港人或者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咧，其實多勞多得係一個體現公義嘅一個好重要嘅標準。 係， 咁亦有翻翻啱先，我哋上一次講嘅就係亞里士多德嘅講法，就係、是、多勞多得背後有一個應得嘅概念喺度，即係話我付出幾多就收翻幾多，咁樣先叫做公平。 嗯， 我哋當呢個係冇問題嘅先。 OK， 然後我哋再諗落去就係究竟，譬如睇翻香港呢個社會，究竟香港呢個社會係唔係一個多勞多得嘅社會？ 嗯， 或者其實我哋而家嘅社會分配係咪體現緊多勞多得？好多人覺得唔係嘅喎。譬如你最近睇呢個碼頭罷工，其實好多人睇呢件事，好多人同情呢個碼頭工人。其實正正係覺得似乎唔係多勞多得，或者你付出咗好多勞動力，都唔等於你就得翻你所相應嘅。其實好多人會覺得呢、這個其實背後佢有一個判斷嘅。然後你再睇深層少少咧，你睇翻到制度性嗰層面咧，你發覺其實而家好多嘅研究話俾你知，一個人喺個社會競爭入面，佢得到幾多嘅財富或者佢收入嘅幾多咧，其實往往最主要嘅唔係來自於你嘅勞動力或者你付出幾多努力，其實實際上好重要係咩咧？其實好視乎你嘅出生嘅家庭背景，其實呢個係最重要嘅，即係某程度上你一出世，你出生喺邊個家庭背景，你所享有嘅教育機會，你所享有嘅營養，你所享有嘅社會網絡，係相當大程度上邊咧決定你喺社會競爭入邊得到幾多嘅收入。咁其實翻啱先有個問題就梗係多勞多得啦。咁呢個唔係你勞動力決定嘅喎，呢個係你嘅社會背景或者你嘅社會出身去決定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翻到啱先我哋嘅問題，如果係咁嘅話，而呢個係一個制度問題。咁所以政府可能需要做好多嘢咧，先至能夠令得，譬如你所講嘅多勞多得呢個精神能夠體現。譬如你要提供一個義務教育，因為如果冇義務教育嘅話咧，好多相同能力嘅細路仔咧，其實佢處於嘅所謂嘅起跑線咧，就會好唔一樣。我只係想示範一個例子去講明嘅就話，即使我哋追求多勞多得咧，你睇翻個現況咧，都唔係咁樣嘅。 但係而家其實我要咁講啦，譬如如果你講落翻一個喺比較更具體嘅時空嚟講，譬如講香港，諗下我哋依一代裏面出世嘅時候，唔係已經有咗一種機會平等咩？我諗到好多我朋友，包括自己在內啦，都係出身寒微嚇，係啲係好貧窮屋企。咁唔係我哋社會裏面俾提供我哋一個就係機會，我哋嘅係透過我哋所謂嗰陣時嘅所謂係公共考試啊，我哋咁嘅成績好啊，咁我入去就係大學裏面啊，慢慢嚟咩？我覺得係多勞多得㗎喎，即係話你俾咁多工作裏面讀咁多書裏面咧，咁你得到相對應嘅你嘅係報酬，你考試考得好，咁你入去大學裏面咧。是攞到獎學金又等等嘅嘢，你變得咯。 係，呢個係一個好，亦都係香港入邊咧好多人信奉嘅一個諗法。 係， 亦都係做少少嘅概念嘅分析先。 好， 機會平等，其實你知道香港有個機會平等委員會嘅。機會平等委員會其實佢哋主要做嘅工作係啲咩咧？就係話，譬如我哋去建工嘅時候或者求職嘅時候咧，我哋唔會因為你嘅性別、宗教、種族，唔會因為呢啲咁樣嘅原因咧，即係我哋覺得係道德上面唔相干嘅原因咧，影響你去得到嗰份工作嘅機會。 係， 嗱呢個係一個層次嘅機會平等。其實香港呢方面咧，其實比好多社會都好嘅。 係， 即係當然仲有唔足夠，但其實我哋做得好多。第二個我哋好關心嘅機會平等咧嘅情況，就啱先我講嘅就係一個社會出身、社會背景所導致嘅機會不平等。你啱先提及嘅咧，其實好多人以前香港好多人會覺得，其實香港所謂獅子山精神，就覺得香港已經基本上係一個好平等嘅城市。只要你肯努力咧，出頭咧就係你自己所應得嘅。咁你至於你窮咧，就因為你懶或者因為你唔努力。但我估其實大家慢慢睇到咧，呢、這個咁樣嘅講法咧，其實同我哋而呢個社會真相咧越嚟越唔一致。即係話其實譬如而家好多時候你會講一個社會流動，其實好多人睇到香港嘅社會流動係越嚟越慢嘅，由香港嘅貧富差距咧係越嚟越嚴重。其實香港如果用嗰個所謂堅尼系數嗰、那個衡量呢個貧富差距嘅數字咧， 其實香港已經喺已發展國家入面咧，幾乎係最差嗰、那個，已經超過咗 0.5 幾。咁呢個係好嚴重，即係話香港嘅貧富差距越嚟越嚴重。然後甚至根據政府嘅一啲統計嘅數字，譬如上年啦，香港而家有700萬人口，其實我哋講緊活喺貧窮線之下嘅人口咧，大概有100萬。咁我想説明嘅就係，其實香港嘅無論係從相對嘅貧富差距嘅角度，或者絕對貧窮咧，其實香港嘅情況越嚟越嚴重。 嗱、我又可以咁諗啊，用一個譬如話比較上係負面諗法，就係、是。我哋上一次都講到啦，其實就係一切公正問題、公義問題裏面咧，其中一個原材在於就話我哋嘅資源有限， 係， 譬如每個人都想要攞最多嘅嘢，咁可能呢種咁嘅所謂啦貧富懸殊裏面講咧，發展中社會裏面講可能係必然嘅一種嘅問題嘅嚇。實上啊，在於就話其實有冇一個係一啲缺口或者一個機會俾呢啲所謂就喺個係低下層裏面講咧，係有機會上升噶嘛？我感覺咗師生精神裏面就話，你其實喺去讀書嗱，香港仍係冇人因為你係貧窮讀唔到大學 㗎。係，所以你就即使係咁樣嚟睇到呢個正正係好有趣嘅現象。譬如你話香港人唔會有人因為你貧窮咧而讀唔到書或者升唔到大學，你冇忘記呢個正正係一個社會分配嘅結果嚟嘅。 係， 即係你想象下，如果香港而家係有12年呢個義務教育，而呢啲錢喺邊度嚟嘅咧？其實呢個正正係社會財富轉移，即係透過税收，然後咧政府抽到税之後咧提供一個所謂義務教育。 啱啱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咧，就係講所謂係我哋香港嘅貧富懸殊嘅問題啦，因為涉及到係社會不公義嘅問題啦。我諗我哋休息陣間，然後翻轉頭再討論個問題啊。 星期六晚九點。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周宝松教授。 宝松，刚才我哋讲得好重要问题，就是香港由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带出个社会公义的问题。我亦都会反问，就话因为咧，觉得其实唔系啊，香港其实都好系机会平等啦，有好多机会等我哋咧可以冒出头嚟啦，只要我哋勤力，只要我哋咧能够系即系用心，咁我哋其实就争取到出嚟啦，冇乜唔公平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贫富悬殊里边咧，其实系一个乜嘢啊？系因为人口过多多啫，因为其实好多人懒啫嘛，咁点有咩问题啊？ 啱先你講得好啱，就係香港人有一個好深嘅信念咧，就係只要我努力啦， 係啊， 我得到嘅就係我應得嘅。所以我話我即使我同意呢個咁樣嘅講法，下一步我哋要思考嘅就係究竟點樣先至令得呢種精神能夠喺我哋嘅社會面好好地體現。即係譬如話最簡單，我哋唔會因為我哋嘅社會出身，唔會因為我哋嘅家庭嘅背景，而令得咧有好多人咧係即使佢想努力咧，都冇辦法得到佢所應得嘅報酬。就啱先我哋所講，譬如你用呢個教育為例， 係 呢個精神能夠體現正喺香港提供咗呢個12年嘅義務教育。 係， 如果冇呢個義務教育咧，其實香港好多貧窮家庭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就連呢個機會都冇嘅。 係啊， 而呢個義務教育正正就係一種社會分配嘅結果。 係， 所以由呢度我想引申出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就係、是。其實好多香港人咧，其實好相信小政府大市場，就以為一切都由市場搞掂咧，就最理想。第一，你留意一下咧，其實香港唔係咁樣嘅社會。其實香港好多嘅公共開支咧，都係由政府提供嘅，包括啊，啱先我提過教育，包括我哋嘅房屋。其實香港差唔多40%嘅人咧，住喺公共房屋入邊。嗱，公共房屋係一種社會分配嚟，因為土地係一種稀有嘅資源。由政府提供呢個公屋，由我哋有呢個社會綜合援助保障，然後我哋啲譬如我哋有呢個老人津貼，其實呢個都係種種，其實都係一個社會分配嚟嘅。所以再補充一句，就係好多時候有啲人會覺得你一反對市場或者一唔要市場咧，你就等於要大鍋飯或者要共產主義。嗱，呢兩個咧係一個好大嘅迷思嚟嘅。 未講到之前都覺得睇到，譬如頭先講咗係房屋啦。是讲到是即是医疗啦 教育 一样的。实际上我哋好过好多地方㗎喎。冇人会因为冇钱呢係入唔到医院去得到急症啊等等嘅医疗㗎嘛，係咪？而家冇人因为冇钱呢读唔到大学，因为又系有关窿啊，有政府贷款等等嘅嘢里面啦。 所以呢就我咁个政府已经叫做到好够啦嘛。咁其实上我哋要求緊呢个社会正义做乜嘢啦。当然我觉得同意就话唔系因为呢咁就呢我哋希望一个大锅饭一个共产主义式嘅嘢话每个人都系平均嘅。咁其实有咩出路呢？ 有好多出路嘅，即系话喺呢个所谓完全市场乜都唔做，呢个系一个极端。好多时候我哋叫做放任自由主义，或者而家啲人叫做新自由主义啦，就系觉得最好就政府乜都冇做，完全咧由市场去决定。嗱、你见到呢个后果会系点咧？就系、好多竞争能力唔够嘅人，或者佢哋嘅出身唔好嘅人咧，佢哋会越嚟越处于一个不幸嘅状态。另一种状态咧，其实香港人好反感嘅，即系唔想要就所谓大锅饭模式啦，即系做啊三六，唔做啊三六。其实喺呢两者中间咧，其实好多嘅模式嘅。其实香港其实本身就已经慢慢走向一个啱先讲嘅福利社會嘅，因為啱先你講嘅醫療，我以醫療為例，其實香港嘅醫療一啲都唔市場嘅，香港嘅醫療實際上係一個按需 好社會主義㗎，係 啦，好社會主義㗎嘛，係一個按需分配嘅原則嚟㗎嘛。好多人覺得一方面好似好 buy 市場，另一方面咧，其實如果你接受香港嘅醫療係一個好正嘅服務咧，其實正正係你已經接受咗另一種對於社會公義嘅理解。嗱，我再舉一啲例子。其實聯合國咧有一個叫做人類發展報告，每一年都會出嘅，就叫做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人類發展報告咧就是用一系列嘅指數咧衡量唔同嘅國家點樣先至叫發展得最好，即係唔係淨係用錢，譬如用你嘅教育、用你嘅醫療、用你嘅健康。咁你會發覺咧，咁多年以嚟排得最前嘅國家咧，都係一啲所謂福利國家啊，瑞典啦，即係北歐嘅瑞典。由瑞士啦，日本啦，嗱呢啲國家咧，其實雖然都係行緊個資本主義制度，但同時咧，國家扮演一個好重要角色咧，就透過社會嘅税收，透過社會再分配咧，盡可能咧去拉近呢個貧富差距，又提供一系列嘅各種各樣嘅社會福利俾所有嘅公民。咁你發覺啱先你問我個問題就有冇出路咧？其實你發覺。其实而家全世界大家公认发展得最好嘅国家咧，恰恰咧就系呢种我哋可以话第三种模式吓。 但嗰个国家里边讲，你讲其实系瑞典嗰啲啊，其实一个好细国家嚟噶嘛。 系， 系咪譬如话香港人口咁多，除咗人之外冇其他任何资源 吓？ 我哋其实咧嗱，你已经讲到啦，我哋嘅即系政府已经做到咧，就系喺医疗啊、教育啊、系福利里边咧。都做得唔錯啦，即係話咧，整個社會公義本身嚟講嘅時候啊，其實我哋咪淨要單靠呢個社會嘅呢種咁嘅政府嘅模式，譬如佢哋嘅制度模式裏面改革，呢個社會公義就得以啊可以係實行咧，亦或係要構定一樣嘢啦，係咪一個譬如話你講經濟模式，一個係一個自由經濟主義，或者話社會主義式嘅一種嘅計劃經濟裏面講，兩個都有問題，咁其實香港似乎都係走一條已經走一條中間路線㗎。佢唔係完全嘅一個係資本主義話曬事，因為咧，仍我哋係一個譬如話，你頭先講咗香港如果冇40%嘅人咧係做工的話，係不可想象。係係嘛？我哋嘅我哋醫療裏邊咧就話，如果你冇幾萬蚊去做按金，你不可能入醫院嚇。呢、這個冇噶嘛？即係如果社會公義裏邊當話係呢個，其實實上都有一啲已經係咧彰顯咗啦。所以你當你話咧，我哋香港貧富問題咧係嚴重嘅時候咧。就會顯到香港嘅不公義嘅時候咧，咁就再追問你，你覺得呢個貧富懸殊嘅問題顯得最不公義喺邊度咧？ 嗱，呢個好好嘅問題，貧富懸殊顯得最不公義咧，好多時候啲人會覺得要求更加多嘅社會再分配咧，係純粹基於妒忌，係嘛？即係覺得因為啲窮人咧妒忌啲有錢人，你淨係見到貧富差距本身咧，其實你未必能夠判斷到佢係咪公義嘅。點解呢？因為就返返你啱先之前所講，好多人會覺得如果我所得到嘅都係我努力賺返嚟嘅，咁差距本身唔係問題嘅，最多我施捨啲俾你，呢個好多人會覺得咁樣或者派糖，但係呢如果我哋另一個角度睇嘅就係導致貧富差距嘅原因係啲乜嘢，我哋先要問究竟乜嘢令得有啲人好有錢，有啲人好窮，又再問令得嗰啲人好有錢嗰啲原因係咪合理或者正當嘅，我哋要問呢個問題咧，先至能夠判斷到咧所謂嘅貧富懸殊點解係問題。咁啱先我其實提出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就是、我哋之前提過機會平等。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正正因為好多時候而家所導致嘅貧富差距，點解嗰啲人覺得咁不滿咧？就因為覺得呢個啲人覺得係，即使冇所謂絕對嘅機會平等到咧，相對地咧係一個機會相當不平等嘅狀態之下，所謂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啲人就會有個投訴啦，覺得你又係人，我又係人。 好簡單啫嘛，你都喺講，我諗喺同我哋係從Adam Smith 同或者係啊馬克思都講嘅時候咧，譬如講我哋嘅所謂成個嘅經濟模式裏邊講，我係資本家，譬如話啊馬頭咁先啦，我要投資幾多千萬裏邊咧，係會做一樣嘢。咁、啊、你哋啲工人里边咧，系只不过咧系要系帮我咧，或者帮大家去做件事啫嘛。你冇咗我资本，你哋点做啊？有码头工人冇码头啊，系不成事噶嘛。即系话系你有系好叻嘅一个厨师，但系冇酒楼，你冇法做嘢噶嘛。咁、其实咧，我谂呢个嘅所谓我能够提供一个资本出嚟，我能够提供一个所谓呢个重要嘅你哋谋生嘅一个场所里边咧，系重要噶。所以冇理由我唔系攞多啲噶。 呢個係一個，亦都係引入好大嘅爭論啦，就喺啱先你提及 Adam Smith 所導引出嚟一個所謂市場資本主義一個好強力嘅辯護啦，就覺得喺個市場入面你得到幾多咧，就由呢個市場競爭去決定。 係啊， 所謂供求關係。所以亦都見到喺呢個碼頭工人罷工事件入面一個論述咧，就係覺得你可以揀噶嘛，你唔中意呢份，你咪打第二份咯，咁樣。呢個有趣嘅。但呢樣我要引入另外一啲角度，就因為好多時候人覺得呢個合理咧，就已經預設咗市場呢個制度本身咧就係公正嘅。咁我哋要再追問落去兩個問題，第一就係進入去市場嘅時候，唔同嘅進入去市場競爭嘅時候，唔同嘅人其實佢哋嘅起跑線或者佢哋嘅出發點係咪公平嘅？嗱，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我哋會問嘅就係成個市場競爭制度本身會唔會有問題？嗱，呢個更加根本嘅。 你答頭先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點答咧？點樣去睇到佢係咪個出身裏邊一個起步點係咪公正啊？點樣去回答呢個問題咧？點睇呢個問題咧？ 譬如啱先我哋提及嘅，之前都討論過嘅。譬如我哋都會同意，譬如教育，我又用教育為例，我哋都會同意咧。如果我哋要譬如唔同嘅人喺佢嘅社會競爭入邊，佢哋能夠比較得到相同嘅起跑點。或者體現到佢真係因為佢努力而產生嘅最後嘅結果嘅話，譬如我哋話，我哋希望佢哋能夠都有接受同樣教育嘅機會，又或者佢哋嘅家庭背景唔能夠差到一個地步咧，某啲人咧一開始就擁有極大嘅優勢，另外啲人咧就一開始就已經落後。假如我哋接受呢個咁樣嘅原則嘅話，咁你發覺其實香港而家情況越嚟越差嘅，即係越嚟越差，意思即係話根據各種各樣嘅調查嘅數據話俾我哋知咧，譬如低下階層的小朋友，他們所謂社會流動的機會，或者他向上譬如升讀大學的機會，其實是遠遠低過譬如中產家庭的小孩。我想講呢個說明意思，就係話喺進入去，譬如進入去呢個勞動力市場嘅時候，其實他們不同的背景出身咧，其實很影響緊佢。而我哋啱先一路強調，很多人會覺得就係、是。所有呢啲差距咧，都係因為佢個人嘅選擇或者佢個人嘅努力而導致嘅咧。其實呢個可能係一個迷思嚟嘅。 好啊，我諗呢個問題咧，令到我哋更加要去深入探討噶。咁我諗不過又可惜時間又到啦，係多謝大家收聽 哲學對談，鄭希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